极客时间的专栏读者，你好，我是秋月。今天分享的主题叫做“产品被抄袭了怎么办”。首先还是开篇定场诗。这句话是模仿《思想家之父》说的，是我编的一句话，叫做“世界上有两种产品，一种没人用，另一种被人抄”。前些日子呢，某一个巨头公司被爆出来利用合作之便去抄袭创业团队的产品，业内一时间人声鼎沸。一方面，创业团队义愤填膺，纷纷声讨抄袭者的不道义；另一方面呢，也不乏业内人士啊，认为这只不过是公关碰瓷，为了蹭流量。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身处在一个节奏很快、竞争激烈的互联网行业，抄袭是个逃不开的话题。今天我就从产品经理的角度来聊一聊如何应对抄袭。下一次文章呢，我会换一个角度。跟你分享如何正确的从别人的产品中借鉴灵感。首先，我们说第一部分，就是如果被抄袭了怎么办？有人说呢，在中国互联网行业创业，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，如果 BAT，跟你做同样的事情，你怎么办？其实，在 BAT 工作的人们也有类似的烦恼。三家巨头之间相互抄袭借鉴，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。甚至公司内部啊，不同的事业部或者事业群之间。也偶尔会因为某些事情的先来后到发生争执。在这件事情上，外国的月亮也没有比较圆。Instagram 跟随这个 Snapchat 发布了 Stories，Facebook 的 Message 模仿 House Party，就前几天 YouTube 也发了一个类似 Stories 的功能，都是广受诟病，众说纷纭。那面对抄袭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首先，第一点啊，是心态上的，一定要摆正心态，泰然处之。发现有人抄袭你的产品的时候啊，不要暴跳如雷。被抄说明你一定做对了一些什么，不论是交互还是流程，哪怕就是视觉设计吧，还有运营机制等等。先行者在做出尝试、初期的尝试的时候呢，很多东西是建立在一些假设之上的。在得到市场的检验和认可之前，没有人可以拍着胸脯保证自己做的都正确。如果行业里面的同行开始抄你的特性，至少说明了他们对这个方向。大致是认可的。另一方面啊，人多力量大，整个行业的从业者如果都用相似的方式做事情的话，可以更快的教育市场，建立生态。我在文章里贴了这样的一张图啊，展示了 iPhone 发布前和发布后各厂商的手机设计。可以看到，发布之前手机的设计五彩斑斓，奇形怪状，很丰富，滑盖的呀，翻盖的呀，横着用的，竖着用的，全键盘的等等。但是 iPhone 发布以后，几乎所有的手机都是一块这个黑色的方形的，像砖头一样的这个形状。从某个角度来说，各个手机厂商其实是用自己的产品去帮助 iPhone 更快地确立了智能手机的标准，也更快地加速了这个供应链的发展。就像索尼当年发布 Walkman 这个品牌名，后来甚至演化成了品类名。所有试图抄袭索尼创意的这个厂商都逃不开 Walkman 这个名字，结果呢就是彻底。奠定了索尼在便携式录放机领域的竞争优势。我想说的第二点呢，叫做别担心，抄不走的是气质。大部分的抄袭都是界面和交互的抄袭，能抄走的是 what 和 how，也就是怎么做或者做成了什么样子。那抄不走的呢，其实是背后的 why 和产品的气质，也就是你的产品的来龙去脉。我们产品的每个特性背后啊，都应该有深入的思考。产品的气质应该是一以贯之的，比如我们在做这个 ReadHub 的时候，很多交互细节设计都是经过取舍的。信息流里面哪儿点开啊，哪儿点了展开，然后哪儿点击跳转，这些都是具备整体性的。我们需要牺牲一部分页面访问量，换取体验和信息密度的一致。那后来呢，看到有网站抄这个点击展开的交互，这个影响了他们产品本身的信息密度一致性，还牺牲了流量。其实蛮可惜的。那还有团队呢，看到好像做内容能够产生粘性，觉得好，这个也没什么难的，跟着也做内容，结果发现内容是一个很重运营的事情。如果没有相应的经验和团队，看起来都是相同的一条内容的时间线，做出来呢却是截然不同的效果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要保证自己的产品是活水，每个线上的版本永远都应该是中间态，是我们沿着产品规划往下走的一个节点。是我们过去的思考结果。竞争对手即便能抄走，也很难理解你背后的发展规划和逻辑。 你当前的思考应该领先于产品，你清楚当前的问题在哪里，接下来应该如何调整，而抄袭者却只能等着你做出来之后才能跟进，永远都会被你领先一个身位。所以说，没有像你一样揪头发、捶桌子、深入思考的抄袭者，绝对不可能带走产品的气质和团队的 DNA，更抄不走产品未来的持续迭代。第三点呢，叫做不要将产品的护城河建在脸上。我们在产品规划设计之初，就要清楚自己的相对优势和可能的成功路径。一腔热血，光要打造好用的产品未必能成功。所谓不要将护城河建在脸上，意思是说不要将产品的外表作为护城河，因为外表太容易被抄走了。比如有的团队优势在于廉价获客，有的团队可能在技术上有特别的壁垒，或者有行业资源门槛，啊，或者有些特别偏门的优势。比如我认识的一个创业者，有个很神奇的技能是 ASO，就是 App Store 排名的优化，做得非常厉害。别人即便抄走他的产品，也抄不走他这个获客效率，所以他做了很多应用啊，并且不担心别人抄他。所谓大公司抄死小公司的做法，也正是大公司在规模上的相对优势。如果一个产品只有基于规模优势才能长起来，那它本来就应该交给有规模优势的企业去做，或者能用极快的速度在大公司反应过来之前，利用巧劲儿建立规模优势或者其他的壁垒。千万不要明知道在规模上打不过，还要硬要去打。历史上基本没有靠正面硬刚、以弱胜强、以少胜多的故事。作为产品经理，一定要清楚产品 idea、产品界面和功能流程都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竞争壁垒，而认为自己设计出了天才的界面就能立于不败之地，其实是在设计之初就把自己放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，相当于把命运交到了别人的手里。那接下来说第四点呢，叫做去做有积累效应的事情。抄袭者能抄走产品特性，却抄不走数据和用户。产品设计中一定要考虑数据的积累和用户的卷入。要设计出一套机制，让用户使用产品越多，产品对用户的价值就越大，或者使用产品的用户越多，产品的价值就越大。这个也被称作是网络效应。比如买东西，大部分用户都会去选便宜的，所以在不同的卖家之间迁移成本并不高。而淘宝通过用户的购买行为积累下来买卖双方的信用记录，无形之间就提高了用户的迁移成本，也形成了积累效应。毫无疑问，现在即便有哪个公司一夜之间抄一个和淘宝一模一样的产品，也根本没办法对淘宝构成任何威胁。即时通讯应用更是这样。当你的朋友都开始用微信的时候，就会有一种无形的拉力，让你开始转向微信。而随着你的加入，你的朋友对微信的粘度也就会变得更高。这就是产品的网络效应。在产品设计里面，还要尽早让用户卷入，也就是让用户在产品中做出投资。比如，当你的名片上都印上了某个电子邮件地址，那你就很难再换一个电子邮箱服务提供商了。同样的道理，在某一款音乐播放器中，你标记越多的喜爱歌曲，这个音乐播放器就会更了解你的音乐品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就很难离开这款音乐播放器。我们反过来看打车软件，目前打车软件其实除了一些会员体系之外，似乎也没有找到特别有效的、具备积累效应的机制。前段时间看到了一些类似月票的产品，也算是向着这个方向迈进了一步。这样的积累效应一旦建立，而且如果能够像雪球一样滚起来的话，抄袭者就很难通过抄袭占到什么便宜了，因为你的用户被你牢牢粘住了。下一条呢，叫做有条不紊，不要情绪化的处理。我刚才说了这么多，怎么在产品上应对？那这一条呢，其实是关于怎么处理类似的事件。首先就是，不论如何，如果抄袭者已经越过底线，开始直接伤害到我们的利益了，我们也不能任由事态发展。在这个时候，保持冷静，不要情绪化是很重要的。你可能需要找到靠谱的律师，先做好一些准备，比如说整理和收集侵权的证据，然后拿着这些证据去做相关的公证，以及准备相关的资质等等。这里也提醒你，对一些比较核心的产品机制，能申请专利和著作权的，最好尽早申请，因为专利审批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，临时处理恐怕来不及。随后呢，最好可以和对方直接对话沟通，就是在你准备好了这些，极端情况下需要用的证据之后，建议你还是能去跟对方直接对话沟通，然后消除不必要的误会。 可能很多事情都可以化干戈为玉帛。处理这样的争端非常花费心力啊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最好不要把事态扩得非常大。最后，如果确实不得已要开战的话，除了法律武器之外，也应该恰当的利用好公关的渠道发声，利用舆论向抄袭者施加压力。同时，别忘了很多平台都有这种仲裁机制，比如 App Store 和一些流行的安卓市场啊，或者说电商网站，你都可以直接发邮件要求下架抄袭者，只要提供一些资质就可以了。总之，一定不能让愤怒冲昏头脑，只要拿出一部分精力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就可以了。互联网历史上还没有哪家企业是通过搞死竞争对手赢得成功的，成功只有一条路径，就是赢得用户、赢得市场，盯紧你的目标，然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迭代产品和服务用户上。让抄袭者跟着你跑就好了。OK，那最后是总结：面对抄袭呢，一定不要慌，也不要绝望。抄袭者总是一个追随者，只要我们能思考和找到我们的相对优势，在产品内设计有积累效应的产品形态和机制，保持我们自己的节奏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那在你的工作中有没有经历过竞争对手的抄袭？你又是如何应对的呢？不妨在留言中写下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探讨。下一次，我会从另一个角度来聊聊，怎样有效的、恰当的从别人的产品里面借鉴灵感，而不是这种不怀好意的抄袭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